打新 Erica 刘爱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联播网，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长选举验票第四天，目前验完了大安、文山、内湖全区的634个投开票所票轨，等于完成三分之一。今天继续士林区和松山区的验票，力拼验完过半票轨。验票人员耳语，三天下来，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得票数其实加减不到十票，透过验票翻盘恐怕很难。丁守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詹维元任回应，实际票数消长应该超过十票，但是碍于法官封口禁令，他不方便透露实际票数。詹委员强调，不仅票数增减十分重要，中选会办理这次选务瑕疵很多，除了领票纸盖指纹没签章，还有票轨记载的票数跟实际拿出来的票数都不拢，更是重点。验票本来就是整个诉讼程序的一环，也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将等验票结果出炉再决定接下来的诉讼策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二十号登场，中国大陆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还有副主任李肖东预计九月抵达台湾，和台北市政府代表参事饶庆玉讨论出席者、举办地点还有维安规格细节。柯文哲去年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时候，衍生出了两岸一家亲的讲稿风波。媒体问北市府和陆委会今年会不会更审慎处理，柯文哲说事先拜会过陆委会，陆委会倾向比较采旁观者的态度。陆委会指出，虽然相关人员过去曾经来台从事和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但这次论坛主办方是台北市政府，陆委会尊重。台北市立大学市场调查发现，国内20岁到39岁的青年中，超过六成认为目前两岸关系处于紧张状态，53%的青年希望两岸在未来20-30年朝向长期维持现状发展，主张朝向两岸统一与台湾独立方向的受访者各占两成，高达70%以上认为未来3年到5年两岸不可能爆发武力冲突，一旦武力冲突，接近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可能出兵协防台湾。调查也显示，接近70%的受访青年对美国好印象，对中国好印象的比例57%。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判处台大医院骨科名医洪立伟2年6个月有期徒刑。劳保黄牛母子党张新芳和李月峰涉嫌从2011年开始，陆续找来年迈的民众假装身体失能，诈领劳保还有农保津贴，还联手洪立伟开伪装的诊断书，6年来共计开立了大约300份不实诊断证明书，诈骗劳保局核发6000万的失能津贴。这对母子分到大约1300万，洪立伟分到了212万。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诈欺罪判处这对母子党各3年6个月、2年10个月，洪立伟2年6个月有期徒刑，3个人共计1500万元的不法所得全数没收，案子还可上诉。议和养绿公投过关，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行政院会中才是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条文，12月2号开始失效，废除2025年核电设备全部停止运转的期限，但是非核家园目标不变。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时由经济部向立法院各党团说明，完成修法程序。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232点，跌幅2.34%，来到9684点，成交金额1428亿。 分析师指出，加拿大逮捕了中国大陆华为通讯财务长孟晚舟，而且打算引渡到美国。市场担心贸易战可能延烧，加上美股期货盘重挫，雅股同步走弱。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也下跌了548点，跌幅2.5%，来到2137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3点，跌幅1.59%，20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40点，跌幅1.53%，26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9点，跌幅2.27%，77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36点，跌幅2.75%，260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1点，跌幅1.3%，3114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2月10号登场的是谢和弦。 我给爱有几分，你总是不停的疑问，你哭着说着躺在我的胸口睡着了，所以爱要 UFO MVP 飞碟我最大，下周为你送上吕强。 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着墙，让人害怕，在爱里中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 说。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大大人走不成，But it wasn't a match.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to have loved and I've los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taught me, yeah, for that I say thank you, next, next, thank you, next, next, thank you, next, I'm so grateful for my ex, thank you, next, next, thank you, next, next, thank you, next, I'm so,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friends,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plus I met someone else, we having better discussions, I know they say I'm a She taught me love. She taught me love. need patience. How she handles pain. That's amazing. I've loved and I lost, but that's not what I feel. Look what I found. No need for searching. I'm all I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Nate. Thank you. Thank you, Nate. Thank you. Thank you. I'm so grateful. She grew from the drama. Only wanna do it once real bad. Go make that last. God forbid something happens. At least that song is a smash. And got so much love. Got so much patience. I've learned from the pain. Turned out amazing. Grateful，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感恩，怀着感恩之心又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是下午的2:10，今天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有广播女神的陪伴就是整个录音间都特别香呢。怎么了？ 我今天早上看了个新闻，平常我是没什么同理心的人，但那个新闻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啊！我刚同理心，我以为就是你会说，就是觉得那个新闻有多可怜啊，或是干嘛的？ 就大部分我都是蛮无感的在看新闻，可是那个新闻真是引发我一些情绪浮上来。 所以应该说，就是这个新闻蛮可怕的。 对， 就是发生什么事？ 他说，好像台中吧，有个女生，就是她那个去刷存折的时候，那存折不是你那个汇款给人家，你后面可以备注吗？他就发现他一直收到备注栏都在辱骂他，比如说， 就转一块钱给你，然后说你是 猪，有转钱没有？他就说你妈妈是劳保，然后下一个汇款说你爸爸是龟公，然后就是或是你清明节扫墓扫干净一点，就是类似这样的。 他是怎样？他是九品芝麻官看太多、 哦，就去查，然后我说谁在加这些文字？ 对啊， 结果呢，这是之前有一个男生就是偷拍他的样子，然后反正他就抓到他，所以就是最后法院可能判定说， 哦、他每个月要付他钱， 你每个月要付钱给他。这男的就是每个月付钱给他，就是你明明先偷拍人家，你犯罪，汇款的时候尾巴还给我加这种惹毛人的文字， 哎、欸，完全毫无悔意耶。 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有去问那个就是银行行员，然后行员就是你看到有人要加注这样的字眼，你也会觉得 再三确认啊。 对，可是对方就是我就是要加，所以他就是听命行事，他就把它加上去，他就又再把这个拿去就是法院，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就是可能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辱骂嘛，然后什么的。法官就说：“可是，在存折里面的文字，就是 只有你看得到， 他没有， 他没有公然侮辱， 所以不能怎么样。” 哇哦， 是不是很气？ 所以这个偷拍犯也是有法律常识的哦，就用这样方式来泄愤。 可恶哎， 真的是蛮过分的。 就我每个月 都要被骂一次， 也不开心。 对，每个月都要被骂一次。不然就是不要再去刷那个步子 哦。 当初判赔的时候，应该为了他开一家新的银行，就是不要让自己就平常原本的账号就是被知道。 还是经过这个新闻之后，我们可以学到，以后要是有人要赔偿给你，你必须要加注说不可以在里面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 在备注栏上不准写任何的文，就是 辱骂文字， 如果有犯的话，必须要多少多少，就再加 加码。 이흔하고흔한이별도없었겠죠나너나너부른날부터날위한위로는온전히내몫이되어별거아닌듯오늘을살아요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妈妈木，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说哈，法官可以这样吗？对对对啊，这跟法官没有关系，这是法律就是这样明定的，就是 评断。 大家不要用自己的道德感来判断，然后来说法官如何好吗？就是大家请熟知法律，就是法律是保障就是懂法律的人的。嗯、Hello， 你好。 你知道我们在南部为什么那个电台都听不到？ 南部的电台哪里听不到？ 云林县呢？ 云林县、 嘉义县、 嘉义县、云林县，所以 云嘉民生展望电台 90.5听不到，是不是？ 没有声音。 FM90.5 没有声音， 没有了。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 早上到现在都没有。 好的，帮您回报。 好，谢谢你。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累积愤怒的能量， 累积飞碟能量。 一年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也许明天我会选择自己旅行，不轻易恋爱。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接受爱情自由安排，谁才是我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lva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你一个人要很精彩的话，就欢迎你可以锁定。 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如果呢，真的你转开平常转开那个收音机频道，哎，怎么突然听不到的时候呢？哎，你可以就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嗯， 全世界只要网络没坏的话，应该是听得到的。 还有就是，如果你升等到最新的话， 哦，升等到最新 ，iOS 系统可能有点危机 哦。 嗯， 对哈，如果你的 iOS 系统是最新的话，可能跟我们的 App 会冲到。 我们在努力跟上中， 努力追赶。 对。 내게 좀 더 벌을 주려 해 그럼 너도 나올까 봐 아침은 아직도 멀어 잠들긴 난 글렀어 소파 위 뒤척여봐도 이 방에 너는 없어 밤은 짙어져 내 맘속도 갈 곳 없어 더 이상 세척 2:21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星期四。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的是韩国流行音乐。然后呢，在第二个小时，今天呢，有我们的老朋友 VIP 会来到现场。 老朋友 VIP， 老朋友，因为他其实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了，会有一个访问，就专。关于你想要把英文学好的话呢，可以好好的听听第二个小时下午3:00到4:0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哦。 劲歌金曲。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我画出了一个圆，将你们紧紧地包围。故事进行的瞬间，温暖达到沸点，和自己对话。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走进许愿森林，等待有阳光的明天。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 谢红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隐含无尽的情感，也隐含齐柏林无限的追思。1000个晚安，让你安稳地结束一天。 晚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猎鹰方案首选就是 HP。 创业起头难，降低成本才是最难。你看我猎鹰简报资料，每张成本都要斤斤计较。Kevin， 该怎么办？ 别怕 ，HP 超音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每瓶彩墨可印彩色8000张，黑白6000张，单张成本超便宜。有 HP 超音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让你想印就印，越印越上瘾。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台科大 EMBA 开始招生咯，接轨国际，专业师资，可跨业学习，还有多元活动丰富您的人生。台科大 EMBA 荣获 AACSB 与 EQUIS 国际双认证，绝对是您最优质的选择。报名请上网搜寻台科大 EMBA。 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提供。 一生信仰，张信哲未来是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年4月6日台北小巨蛋，12月7日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我是潘怀宗。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 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새벽3시네늦은밤이지만전화해도돼나에게어디라도날아갈게 babe 네가원하는거다해줄게 babe Just hit me up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나네밤의끝을찾고싶어 babe Welcome to the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소중하지하루하루가제발 make me say la la la 불러줘그럼바로바로갈테니까대신일할때는 no no no no no no yeah. TV 앞에누워시간죽이지죽여만날사람이진짜반영도없어박주원보다더슬퍼서 Oh you're Mr. Sunshine 내친구늦은밤이늦지않게좀연락해줘호랑이를데리고끼끼또브롱브롱난기분이하하쓸데없는돈은다라리이만큼싸이다너없이는의미없는집의크기만더거짓고부서고민하지말고내이름을눌러이끝나니까또새벽3시네늦은밤이지만전화해도돼나에게어디라도날아갈게 babe 네가원하는거다해줄게 babe Just hit me up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나는밤의끝을찾고싶어 babe Welcome to the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yeah 알고있어곧출근하는아침자기전에목소리라도같이주고받아또사실감사하지어쨌든오늘은함께시작한거잖아지금혹시근처라면잠깐이라도좋으니까우리집으로모여네시간엔분명출출하지궁금하지않니낙지볶음소면삶은 EOMINS 야매일이주말이면좋겠어시간가는줄모르게안막을치고뒤엉켜서축점심까지꾸르게알람은끄고폰은던져버릴거야너랑나레이트날할필요없지않은척 이끝나니까또새벽3시네늦은밤이지만전화해도돼나에게어디라도날아갈게 babe 네가원하는거다해줄게 babe Just hit me up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나는밤의끝을찾고싶어 babe Welcome to the late night late night ooh late night late night late night Just hit me up Just hit me up on the late night late night late night, late night. Late night. Late night.Just hit me up, just hit me up on a late night, late night, late night. 2:28，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广播女神除了愤怒的新闻，也有感人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但就隔了两页而已，所以就是看报纸的时候，心情 情绪起起伏伏啊。 对，今天有一篇的专访呢，是在访问，不晓得你对于金马奖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今年的金马奖呢，金马奖杰出工作者奖项有颁给了一个跟焦师，叫做刘三郎。 跟焦师是什么？ 好，待会可以解释一下。他最后讲跟焦师是什么呢，就是有摄影师嘛，就他之前也是想拍电影，然后也是想当摄影师，可是也是会有迷惘啊，想说我要继续吗，我要继续摄影嘛。然后那时候有前辈跟他说，这圈子就二流的摄影师太多了，你要不要去当一流的跟焦师？ 那到底跟焦师要做什么？ 好，我来找一下。跟焦虱呢，就是要在随时移动的眼缘跟镜头间， 然后都可以抓到焦距哦。 对，你要精准测量其中的距离，然后调整镜头的焦点，让镜头的焦段变化跟你人眼一般的灵活，是一个。它要很科学，可是你要有很强艺术性兼具的工作，所以其实跟焦虱真的是不容易，非常非常专业， 就是要训练加天分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跟他合作过的导演，像周梦红就有说，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跟焦虱而已，他其实很懂电影，他很懂剧本。虽然说你在现场看到他，他就是安静在角落组装他的东西，反正他带就是要跟焦，他反正时间到了，我就站在角落默默定我的焦这样。所以那时候上台的时候，有人说他今年得到这个奖，然后让很多人更了解可能幕后哦，跟焦虱我们今天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虽然说他上台就20步，可是他花了30年走这个20步。那时候，今天这个苹果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好像在做华视的什么剧展，也是很忙碌在阿荣片场这样。但中间也有提到说啊，他年轻的岁月，他做这件事情啊，这都跳过，因为你搜寻很容易搜寻得到。那让我觉得就是啊，我会反复想要他这句话。 最感动的地方， 像他最后 ending 的时候，就是记者访问他嘛，那最后就问他说：“三郎，就是你拍电影这么辛苦，作品出来又没有你的名字，可是你默默做了这么多部片，做了这么多电影，你不会觉得有点委屈吗？”他说：“这个时候走在前方的刘三郎就转过头跟他说。”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名字，就是你最厉害的时候。如果你一天到晚被喊名字，那一定是出错了，因为观众不会看到焦很好，只会看到失焦而已。 真的哎， 你会反复一直想这段话，然后就觉得。 可是那是因为他的工作是这个样子。 对，可是他的感触让你出来就觉得，嘣，就是对你一直被注意到，他真的看得到吗？其实那是失焦，那不是焦点。 对对， 就哦。起鸡皮疙瘩这样子， 对他的工作不允许他被看到。如果有人就是看一部电影，然后一直想要找说跟焦虱是谁是谁，那可能真的是出事了。 对， 哇哦，好，我们今天学习到了电影细致分工的跟焦虱以及刘三郎师傅。在电影里面呢，我们知道导演、演员这些我们叫得出来，编剧叫得出来，然后什么制片、执行制片、 美术 、然后呢，灯光师、收音的成音、音效设计、 场记， 还有音乐、配乐等等，然后还有跟焦虱。在现在你的工作产业当中，有没有什么职业，或是你自己就是这个职业人，你觉得？其实真的蛮不多人知道这个职业的，就是常常譬如说，你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都会说，哦，那你在做什么啊？你常常说出你的工作以后，他们就说，哈，欢迎你来教育一下我们，告诉我们你的工作是在做什么的。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或者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来，留下你的。特别的工作，特别的职业，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 我不想再问为什么，你不必再疲于奔波，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那却是你犯的错。 02-36399-5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嗨， 我是上次有打电话进来讲红衣小女孩那个鬼故事。 皮吧，好假的。 对对对。 你叫什么康康康还是什么 阔阔 、啊、就是我只记得科开头的发音啊，阔 阔海阔天空的阔， 阔阔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工作呢？ 质感师对，也是拍片幕后的 质感，就是生活的很有质感的那个质感， 就是你要让影片调光调到很有质感那样 子，不是手指的感觉这样， 不是，嗯，没有，它不是调光了，质感师是在于像生活上，我们如果像开车的时候，那个开车的那个手把，嗯，那很多人摸过嘛，嗯、所以拍起来不能是全新的样子，我们上面就要做很多手纹质感，或是有点破皮，或是晒太久的太阳有点皲裂这样，那种质感我都要 记录。这要怎么分啊？因为 所以这是在美术底下的质感师， 对。 然后这个质感专门就在做就是物体上面的那种纹路跟温度的质感， 对不对？对，或者是像是墙壁上面有小孩子的画画，就是像广告类预算的话，有可能只是单纯蜡笔画上去。嗯，那如果像是烤乳猪 啊，烤乳猪啊， 住比较久的住宅，然后上面有小孩子的画画，嗯，然后那个画的质感就会跟普通，对，不能那么新，或者是有可能小孩子是左撇子、右撇子什么的都有分别，都有差别的。 哇哦，所以质感师大部分处理的都是就是要比较有年代的东西，对不对？就是 啊，对，没错， 就是不会有一个质感师专门处理，就是我做新东西的质感，就是新东西是没有质感的。 欸，可是科幻不是有种质感吗？ 对，没错，也是有。 哦，你说科幻啊？ 骇客任务里面那些全新的那种。 哦。 对。怎么说？其实钢琴烤漆也算是质感的一种。 嗯。 对，就是很，它其实有分很多种，有到从大型的到室内设计的每一个墙面，到小到有可能那种。有时候也要做那种瓢虫，然后瓢虫如果要近拍的话，也要做的很像瓢虫，那个也要做质感。 嗯， 所以瓢虫的翅膀有点反光，然后我们就要涂上一点有可能指甲油的那种亮光漆之类的固定。对，那种都要做。就是有专属这种叫质感师的。 那质感师其实他可以很忙，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刁很刁的美术 head 的话，他会说这个要质感，那个全部都要质感，他不就爆了吗？ 对，没错。所以他是有一个团队，在 质感团队， 不是单纯，对，他不是单纯一个人这样。 所以在质感团队里面也会有人负责，譬如说哦，我比较会做某种木质的质感，我比较会做水泥式的质感，我比较会做什么什么纸质的质感， 对 这样子吗？ 对，没错。 哇，所以质感师大部分都还是美术出身的，对？ 有些是，有些不一定。像比较有名的质感师，就是有做少年拍的那一个，就是蛮有名的，叫发哥，我们都叫他发哥。对。然后那个少年拍，他不是有船吗？还有什么很多道具，上面很细微质感，就是用发哥做的，都蛮厉害的。 哦，所以未来有一天可能在金马奖，我们看到八哥质感师这样。 对， 好酷！这真是全新的一个细节，我今天第一次听到。 我一直知道质感师这个名词，我真的不知道他原来是在做实体的东西，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影片后置调光 的， 我一直以为是调光。 那个是后置调光的，归后置调光的。 所以后置调光也有后置调光的质感师吗？还是他就叫，他就是调光师而已嘛， 对，没错。 OK， 我知道了。今天质感师，谢谢， 谢谢。啊，对， 我还是想叫你锵锵，好，阔，谢谢你， 可以， 拜拜， 谢谢， 拜拜。 两点四十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什么特别跟奇怪的工作呢？很多工作是的确做的人比较少，可是你只要看他的工作内容跟他的名称，你就知道他在做什么。嗯、像什么品油师啊、品水师啊、试躺员啊，这种 试水员、 试水，这世界上做的这个工作人的确很少。可是你只要看他的，你只要说就是哦，我是这个，你马上就可以 字面上的意思，可以 第一时间就可以理解他是在做些什么东西的。就是说刘三郎师傅他刚刚是做什么 跟教师， 跟教师就是 这是什么， 要跟着教跑 对，然后譬如说像医院的医检师、嗯、在牙跟牙科有关系的牙技师， 这些基本上也是可以大概可以 大概 可以想象到你是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有一个职业叫做服装样品师， 服装样品就是负责我看到设计师的图，我帮他打样出来吗？ 我一开始直觉理解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打样的嘛， 不是吗？ 我不知道， 哦、 因为在上面 他没有解释。 对啊，在 App 上面用文字，你没有办法访问他、啊哦。对，有什么特殊的行业，你自己的职业，或是你遇过别人这个行业，真的是很少见的。 我是宝可梦大师， 宝可梦。我是精灵宝可梦训练员，这个职业很常见， 超多人 在电台中，在二十五楼里就有很多。Tracy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他曾经是航空器签派员。 器签派员 不是航空器签派员，但是台湾怎么会有人用航空器这个名字？台湾就直接说是飞机签派员啊，不是吗？ 签派员是什么？ 我想象中的就是， 我先确认一下，签派这两个字是 签收啊，嗯，派遣啊，嗯，签派员啊，嗯，就是交机的人吧。我想象中是这个样子啊， 交机的人是， 就我今天跟波音公，假设今天我是长荣，然后我跟波音公司订了几台的747， 真的就是订购上的这样子。 对啊，就交机人员吧，我猜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为什么台湾会讲航空器？台湾不是讲飞机吗？ 人家那边待过。讲到航空，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子木曜不是推出了一日松机航务员，我到底有没有记错那个名字啊？就台哥去体验，然后那时候他在那个，反正他们在跑道上面开车的时候，那他们就两端有两个数字，一边是腰洞，一个是28，我没记错的话，然后 1028哦， 对，他说腰洞那边，我要从腰洞出口出去，我在28这边，然后我心里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叫腰洞28？后来没有解释哦，原来那个是什么角度的问题，那边是280度，哦、然后这边什么好多学问在里面哦。 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在当机师的同学，他们因为他们每天不是每天啊，就常常需要考试，嗯，然后他们那个考试啊，你看他们在考的教材跟读物，嗯，也是完全看不懂，是真的一个字都看不懂的。对，就是上，因为他有时候看的是什么大气的气象图还是什么，只要考那个东西，就你也不知道什么，那到底是你连那个图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它是等压线还是等什么的什么的， 天哪，我眉头都皱了， 完全看不懂，他们就在天书当中然后作答。날 찾아가 가급해서 상품 날 들을 App 上面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职业的，叫做驾配师。 驾配师， 驾是家具的家啦， 家家具配置， 对。 那不就是可能一室一家里面会有的人？ 这个我有点想当，就是软装设计师。嗯，对，因为装潢有硬装嘛，硬装硬装就比如说墙面啊、嗯，什么就是水管啊、嗯、水电啊、嗯，什么浴室啊，什么之类、嗯，什么木工啊这种硬装。软装就是你的家适合一个什么样质感的沙发呢、嗯？要配什么样的桌子呢？嗯、什么样的就是还有空间感跟空间设计。嗯，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东西的人，做这个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 而且你可以打造出超多的家。 对啊，就很多人在 Instagram 上面会特意的追这些空间设计的，对对对对对，哦、就是看看别人家，哇，这个角落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嗯。如果你平常就喜欢像卡提亚就很喜欢看这个，嗯，如果他当就是他去当软装设计师的话， 他 应该会非常快乐。 他应该也想当香氛设计师吧？嗯，你家适合什么样的扩香呢？在那边摆什么，到那边又是另外一个味道。嗯。 App 上面的人解答一下那个飞行器签派师是什么呢 ？Google 一下、嗯，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说，说签派师是每次飞行前要去核对飞行计划的人，嗯、就是关于这个飞机起飞降落，你必须要 塔台里面记录这样。 你要好好跟飞行员去协调沟通，在双方呢同意计划书的内容，飞机才能好合法起飞。 再见与不舍，可以说的真挚动人。杜德伟，再见路易。 我的老朋友，当下生活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回忆就是宇宙。Don't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I'll never let you go. 在世界起游，回忆就是宇宙。杜德伟用温暖的 R&B。怀念最珍贵的老友，再见路易。 时光飞快的让人麻了，短短却二十多个年头，你我走过的喜怒哀乐，总在失去后才觉得不够。你唱的歪歌有的我都记得，你让我丢开房门，感情纯粹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谈欢离悲和笑着，我的老朋友，当下生活永久。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别难过了，没有他的日子你会过得更好。 但我不想跟唐分手啊。 不急，你可以慢慢分啊。平日只要少喝含糖饮料，并遵守减糖三原则：一，要喝饮料选无糖或微糖；二，要喝原味乳最健康；三，要喝白开水对身体最好。自然减糖，身体就会自然健康。 去糖，去你的负担。 以上广告使用烟捐益处经费，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火陀剧场摇滚音乐剧《吻我吧，娜娜》，张雨生独一无二代表作，由我卜学亮、黄家谦、郭子乾、窦智孔、范以飞共同主演。2019年1月18至27日，台中歌剧院、台北国父纪念馆摇滚加演，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网。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2号义卖商品有 HP Sprocket 口袋相印机山茶花水晶限量版礼盒，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2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我吧。是遇见的必要，这肯定别来得太迟、 懂了吗？我用沉默代替回答，伤人的话字句简写让人害怕，谁明白从前的渴望转眼间对爱变遗忘，越是爱得傻就越是矛盾挣扎。醒了吗？也许我们从来不搭，偏执的爱啊，亲吻变成一种惩罚。这段感情太多的牵挂，那些你对我说的话，情绪太复杂，越是放不下。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震枪，让人害怕，在爱里装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你给了无解的条件，要我陪你直到永远，存在两个世界，却是望同个明天。哦，你懂我说的。真的好遥远，让时间代替我回答。哭了吗？往心里也是放不下，像是这样连呼吸都习惯隐藏，两人之间太多的伪装，想原谅也不敢受伤。爱越是挣扎越是放不下，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震枪，让人害怕，在爱里装陪你知道 话像叠着墙让人害怕，在爱里装伟大，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 懂我说的吗？来自于吕强，2:5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这个段落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每周的星期三我们会有空中义卖会，2018年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呢，在下个礼拜我们要进行第三周的义卖喽，一样有三组商品，第一组呢是牛头牌的第三代10人份的全功能智慧电子锅， 不管是炊煮蒸烤煲，通通一键搞定。 第二组商品呢，还加上了就是刚刚那个电子锅厉害的电子锅之外，还加上了美国 Contigo 保温瓶组合，这就是给那个小朋友，就是刚刚 有一些是运动用，有一些小朋友用，是不是？ 哦，是吗？ 我是今天偷看那个飞碟联播网分享的。 哦，是哦。 嗯，就是上面有比较更细的图案，你可以看这样子。 还第三项商品是 HP 的口袋相印机，口袋相印机是什么呢？ 就是反正就是你 app， 你连那个 app， 你手机的照片就可以马上把它洗出来 哦， 就非常方便。你随时可以记录，或者是你知道年终要到了，有一些人就是会做一本哦，我们今年的小手册，我要洗出来给你看，或者你要做明年的年历都可以。 那么这一次呢，飞碟空中义卖会的义卖所得一样呢，这所有的所得全部都是交给安德烈基金会的食物银行计划。那食物银行计划呢，就是每个月呢，他们会提供全台湾有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阶段的弱势家庭孩童，他们会给他们一箱的食物箱，帮助他们可以健康快乐，至少不要挨饿的成长。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在每个星期三共襄盛举，详情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搭机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电到拖100，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倒掉水和饮料，拖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100，液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电到拖100，安检保证快。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社会科都吊车尾啊，就不喜欢背嘛。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日听方南强台语讲堂，甲你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CD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2018代表字今天出炉，翻转的翻这个字在53个候选字中拔得头筹，第二名到第10名依序为醒、转、斗、变、假、闷、选、忧以及混淆的摇。翻转的推荐者是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张生兴，推荐理由是年改 推翻公仆信赖，促转推翻历史记忆，党产推翻法治原则，霸权推翻多边贸易，强国推翻各表共识，动荡推翻既有确信。醒字由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推荐，理由写道，台湾各界包含环保农运团体以及期待民进党政府的民众，看到这两年观光低迷、拔管争议还有前瞻佛烂，2018年都梦醒了。第三名转为今年前十个字当中唯一的正面字，共有三人推荐。曾记摩阿吉的董事长董春龙提到，今年选举年，期望年底选举过后能为明年带来转变转动，好让台湾继续向前迈进。外交部北美司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台美持续讨论的双边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 TIFA 年底之前没有正式会议，今年来不及。外交部强调，台美持续讨论适当会议的时机，美方从来没有拒绝台湾要求，只是目前都没谈到时程，美方还有很多优先事项需要处理。媒体追问是不是美中贸易战，所以美国无暇理会台湾，外交部只说美国贸易代表署都是同一批人在处理。台湾与美国1994年签署 TIFA， 至今开了十次会，也是台美双方目前最重要双边经贸高层资商管道。TIFA 会议去年也没开，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当时是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副贸易代表人选还没敲定。美中两国领导人决定贸易战暂时休兵90天，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放话警告，如果双方无法解决分歧，美国一定恢复课征关税。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分析，美中贸易战的成因不单单只是两国贸易顺逆差的问题这么简单，还有结构性的问题，恐怕还要在1到2年才有办法解决。财政部长苏建荣也说，打打看看本来就是双方策略，虽然暂时休兵，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在非关税贸易障碍的态度上没有太多改变，认同杨金龙的看法，如果双方谈判过程不是很顺利，贸易战还是持续下去，至少2年内无法解决。美中贸易战牵动全球经济局势，杨金龙说，主要机构都调降了明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央行20号第四季里监事会议的时候也将重新预估明年的物价还有经济成长率。经济部次长龚明鑫透露，已经65家台商有意回台投资。国民党立委曾铭宗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问，包括了哪些商家，还有投资金额多少，什么时候回来，2年内是不是能够全部移回。工业局长吕正华指出，他亲自与25家的台商董事长和总经理密集接洽，加上投资台湾事务所接洽20家以上，以及陆委会和科技部接触的总加起来超过60家。以网通业还有自行车两大产业最积极，有些回台扩展1到2道产线，有的回台需要租地，有的本来就有土地厂房，有些可能几个月内就能回来，但是厂商还没送件，无法说明总投资金额。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17点，跌幅1.91%，来到2150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3点，跌幅1.61%，206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4点，跌幅1.68%，26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3点，跌幅2.44%，来到77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78点，跌幅2.9%，260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5点，跌幅1.44%，来到311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32点，跌幅2.34%，9684点，成交金额1428亿。今天东半部北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知道有种小三可以登堂入室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吗？它就是三手烟。烟熄灭后的有毒物质会附着在头发、衣物、沙发、地毯或玩具上，影响家人的健康，对幼童的伤害更大。爱他们，现在就戒烟吧。爱不吸烟，为爱戒烟，请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呢，今天这一个小时呢，上个小时我们有预告过了， 老朋友来了 ，Yes， 老朋友来了。今天呢，要来到受访的呢，就是大脑地图。大脑地图是一个很特别的英文学习机构，它呢，除了是有线上的学习之外，它也有线下的学习，就是线上跟线下一起搭配。那为什么会叫大脑地图？其实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主要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们或是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学员们可以不只是学英文而已、 嗯、 是让那个整个 整体的进行 整个大脑都像就是开发开展起来一样这么厉害， 累积大脑的能量， 累积大脑能量。让我们掌声欢迎 Monique。 嗨大家好， 耶耶耶耶耶。好， Monique 上次呢就是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然后让我知道了大脑地图、 嗯、 然后那时候我知道以后，我觉得这一套系统实在是太酷了。 我刚刚不敢相信你们两个居然私底下有交易。 怎么了？ 就是那某人建议进来，然后就交一份就是秘密文件给欧马克，然后就说、 yes! 来就是你的文件。我想说什么？你们瞒着我做什么？ 因为就是上次其实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因为 Monique 有感觉到吧，我一直觉得就是你们那个系统有点奇妙，就 很特别 很特别，然后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就是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联络 Monique 说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学习英文，就你们那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嗯、我想知道。 而且他想知道这个系统怎么运作，他并不是亲身去体验哦。 怎样？ 他是推他太太去试试看这样子。 没有啊，就 Monique 在跟我就是跟我解说的时候，我也都在旁边听啊。 啊， 我是真的就是看那个系统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对，我是专心， 我是家长、嗯、我是家长、嗯、然后那个孩子是我的老婆这样子、 嗯、 所以今天 Monique 来呢，其实主要一开始还是要跟我们讲先介绍一下大脑地图，好不好？ 嗯，嗯好。大脑地图，我们是用孩子的大脑去做学习。 Uh-huh. 简单来说，很多机构可能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做出来的系统或是学习方式在学英文， uh-huh. 所以所谓的母语式学习当然就是自然发音开始啊、uh-huh. 外师啊等等状况。但我们的部分是先把孩子的大脑这一块整理好，比如说先提高他的专注力， 嗯、uh-huh. ， 先让他学习不容易忘记， 嗯、uh-huh. ， 然后先让他在听到每个声音的时候，他反应速度可以很快， 嗯、uh-huh. 等等等等的方式，先让他把他的学习基本上的情绪这一块给整理好， 嗯、uh-huh. ， 他再开始面对他要学的科目， uh-huh. 他才有办法就是很快上手， 嗯、uh-huh. ，就能力都具备了之后再来学习才是有效率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是给他塞塞塞塞塞，叫你赶快开始这样。 对，因为很多小孩可能或家长会说，哎，我小孩不喜欢英文， 嗯、uh-huh. ， 他很排斥， 嗯、uh-huh.。 那可是他不喜欢英文，不过他第一天就发生，这应该是很多日积月累、 嗯、 很多元素加在一起的、哦、所以我要先探讨就了解你为什么过去会不喜欢英文、 哦 嗯、然后整理完这东西之后他才有可能开始学习 从根本开始、 嗯、对、 嗯、 所以大脑地图一开始呢其实就是要把那个旧的思维抗拒的思维给排除掉。 我好奇就是欧家长去了之后带他的小孩卡提亚，那卡提亚在学习英文也是有什么困扰吗？ 其实因为卡提亚他自己是法文系的， 嗯， 可是就是基本上来说，你如果你是念语言的，你基本上对语言应该要有一个就是 感觉吗？ 一个能力在那边、 嗯， 对对对。可是在跟他交往然后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说。没有，他没有。然后他在念语文的时候，他念得非常的痛苦。 嗯， 他不是一个不认真的学生。 嗯， 可是他就要很，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努力，然后去准备那些考试，然后好不容易才可以撑到毕业这样子。然后现在其实法文大部分也都 忘记了， 没有办法。连日常，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的是，哎，拜托你念大学，你花了4年，然后那是你的主修、 嗯、 ，That's your major，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语言，我觉得太可惜了。 所以你就带他去探讨，就是那个问题，先找出那个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原因。嗯、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多人学习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会觉得自己很认真，自己很努力，嗯、可是却没有好结果。我觉得都不在于你们学习的方法或什么问题，都在于那个有一个点没有打通。 其实还蛮多人在学英文上面很执着， 嗯， 就是他们会想要尝试换方法， 嗯， 但又会走回老路， 嗯， 就是比如说学习前面我最常碰到 不管是家长或任何学习者来问电话，都是有没有快乐的学习方式， 哦， 有没有很便利的方式，但学习没有捷径，所以我觉得学任何科目都没有捷径，对，所以它有方法，但是你是否愿意倒掉你之前的水，然后重新再一次，对，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沟通的一个重点。 没错，就是我们都想要又快又好， 但其实不可能， 就像就是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快跑，这样子，就是很难啦，对啊。好，所以英文语言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建立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就在于它是没有捷径的事情。那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在卖东西都会说让你学得很快，让你马上就等，可是那些是一个 考试的能力，比较多是考试上面也可以有很高的成绩， 但 在说跟表达上面可能未必可以达到你期望中的 那个。很可怕哦，你应该不希望你的小朋友会知道恐龙叫 dinosaur 是因为有老师告诉你他叫呆脑兽吧。呆脑兽 dinosaur 恐龙呢， 这样发音会歪掉。 但是也回到了，就是因为今天大脑地图的 Monique 来，然后一开始其实最需要跟现在正在收听，我觉得很多应该都是家长吧，对不对？其实是要跟家长好好的聊聊，就是也许刚刚家长听到说有听到的关键字，然后说学习没有捷径，但是那些捷径可能是会让你考试帮助有好成绩。哈，对，我就是要考试好成绩啊，对啊，那我那些听说读写那还好吧，我就是要他考试表现很好，这样子。 其实的确会有一些家长是这样想，但我们回过头来想，如果你希望孩子是喜欢英文，他以后可以学以致用，那考试成绩虽然很重要，但有一块东西你要先解决，就是他，你要先养，就是培养起他的兴趣，那这个兴趣的部分，从我们说亲子关系就很重要了，就是你要怎么样陪伴他旁边，那个不是介入去教他，但又不是指责他，那个收跟放，家长就是一大的课题。 那在使用大脑地图的课程的时候，其实大脑地图的课程主要是线上的一个系统。 对， 这个线上的系统呢，是希望孩子就是每个礼拜一播至少三天，然后花30分钟就好，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就是完成他那个系统的教学。那个系统里面的课程非常多，是不可能让你在短时间之内做完的。对，然后那你建议就是家长跟孩子们也一起做吗？ 其实我建议家长不要陪在孩子旁边做。其实像课程自主学习这一块，最前面就是我们先让孩子有充分的安全感，他是可以从头到尾操作。比如说我都会建议我们小孩从打账号跟密码，就自己找，他即便幼稚园他要找30分钟，你就陪他找30分钟，他对键盘就开始会有认识，那个谁在谁旁边，哪个 ABC 之类的，然后他开始参与这件事情，到上课家长就可以离开他的身边，让他好好的操作。他做对做错其实没关系，后台都有个数据，所以可以提供家长知道我的孩子刚上课的表现如何，那在这样的部分他只要做到就是跟孩子聊聊你刚刚遇到什么动物啊，或是你听到一个单字是你一直听到的，你可不可以跟妈妈分享，因为过去家长介入很多的时候变成家长是主要，小孩子就会觉得反正我怎么学也不会比你厉害，对，所以他就一直处于弱势，他就没什么自信，但线上课程是他先把自己充分了解完，换他跟妈妈分享的时候他是主，妈妈是辅，那妈妈就会变成啊，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懂，就变孩子会教妈妈，那样亲子倒过来关系，孩子就会觉得这东西好有趣哦， 而且很有成就感， 对，这是我会哦，你终于不会了，因为其他事情都是你比较厉害。 我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跟家长的那个角色有关系。我不知道蒙妮当妈了没，我是还没当爸啦，对。可是那个角色是我在回想我跟我爸妈相处的过程当中，然后会觉得小时候好像真的都觉得父母都是对的，然后父母很强，或者父母很厉害这样子。可是前几天呢，就是看到一部剧，然后那部剧突然中间有一段话，就在说这个年纪的孩子都以为他们的父母什么都懂，但其实父母就是他不是什么都懂。然后现在我到我这个年纪，然后我身旁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经成父母了，然后我就想说，对啊，那他们都已经就是我身旁的同学，他们年纪跟我相仿嘛，那他们都是父母了。可是我现在对这个世界我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啊，那没有道理他们变成父母以后他们就变成全知的，所以其实父母这个角色是一个，他其实就是 就是普通人啦， 他只是边学 对 边修边学， 也是普通人。可是我们当了父母以后，却会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不懂跟不跟脆弱的那一面 那一块。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在沟通上面蛮可惜的地方，因为其实你如果一直要表现的就是哦，妈妈最强，妈妈什么都懂，爸爸最厉害这样子。但实际上你不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所以我碰到很多像大一点孩子，国中、高中开始本来就有点小叛逆，然后过去是爸爸教英文的，爸爸就说这就是对的，他就得听，对，所以亲子就是关系，父子关系就越处越不好，然后开始上线上之后，我们请爸爸就是先听我们的话，先放手一点点，对你慢慢找回那，我教你一些方法，然后慢慢把你们亲子关系再培养起来。一段时间之后，爸爸就会觉得天哪，这太省我的力气，就太省心了。就是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我可以知道我还在学什么。然后他会反过来跟我分享，反而会发现，其实我有很多东西过去可能我都没有真的听得懂，或是真的理解，我只是硬教他的这块部分。 哇，所以其实大脑地图在帮助的不只是学习能力，不只是自主，不只是培养兴趣，更重要的是。是帮助修补亲子关系、啊、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太神秘了， 太厉害了。 我觉得爸妈也都需要学习，所以我们就是英文如果要学习好，如果在大脑地图来讲的话，就是小孩、爸妈跟老师三方都要责任，去把那件事情做好，那孩子就一定可以学得很好。对，所以我们都会跟家长讲，每个阶段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建议你可以怎么去跟孩子相处。那比较需要去要求孩子交给老师来做，因为毕竟老师说话孩子比较会听。那爸妈你们就扮演白天使，然后鼓励他、陪伴他，这样就好了。 就只要说，来，我们今天就是去做好上线喽，就这样。 对，或者是你刚好跟他有安排好，比如礼拜几要上课，然后今天孩子就是完全没有在你提醒下，他就开了电脑，他坐在那边， 你就要鼓励他， 这时候你就会好好要鼓励他，就是我觉得你今天超棒的，完全不用我提醒，我都快忘记，就你居然可以开电脑，他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会让我爸妈开心，我下次我就会常做，所以自主学习其实它是有阶段性，一步一步他就可以达到。 真的耶，因为其实很多，因为我之前小时候不是算小时候，就以前有当过就是家教，然后当然你会看到那些有几种父母，一种父母是太执着于孩子的教育，就是你做什么我就要在旁边陪着你跟着你，然后我一个一个帮你订正，一个一个帮你修正。那如果我今天比较忙没有时间做的话，我就找家教来做这一件事情。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很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东西是孩子要学的，我在旁边，就是我一个二十几岁的成人，我在做十几岁的功课干嘛呢？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种家长则是完全的相反，是我完全都不管，我就是那就是老师你的责任， 我 全部丢给 你来， 我全部就是丢给你。但不管这两种哪一种，都不是好的学习方式，也不是好的亲子关系。我还想到我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在，在美语班，然后老师是外国老师，他有一天就是他是一个很凶的外国老师，所以他是会对着你大吼说就是 speak louder 的那一种，就是要大吼然后让你讲出来，所以常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在课堂上。孩子就哭了，就是被骂哭了。但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叫的对象不是小孩，而是那个小孩的妈妈。然后他很严肃的告诉他说：“请你不要再教你的孩子了，就是因为你一直带着你的孩子，会让你孩子的口音变成你的口音。 是 我不要你的口音，你的孩子会没有办法把英文学好这样子。” 所以在全班面前对家妈妈讲吗 ？Yes， 印象深刻。 我觉得如果爸妈本身还有能力做这件事是很 OK 的，但是有些家长是我们其实可以，因为你们都希望最终得到的是孩子可以自主， 对， 孩子可以学得好，所以中间你该放手的时候你还是得放手。包括英文第一个你听到的声音，它就会在孩子脑中就是很久。那所以你之后再 要去 改， 就是改 变 他 这方面超难，你要花好多时间。 这也就是我们大人会遇到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Costco， 你都念 Costco， 你就改不回来念 Costco。 我现在会因为为了要恶搞，所以念 Costco 那样。 或是你知道你都念 Starbucks， 你就不会念 Starbucks。 对，或者是 IKEA， 很多 IKEA， 就是那个音是生根了，就比较难改回 来。

还有三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啊，想要睡睡不去，睡了又睡不好。 妈，你那张床睡十几年也该换了。 啊，床垫爸爸种多几种较好。 当然要选唯一荣获床垫 CNS 正字标记，专为台湾人睡眠习惯设计的老 K 牌弹簧床，后捆速洗，品质又有保障。 好，安内好哦。 咱即马就来去老 K 门市市场选购吧。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你，充足愉快的睡眠有助身体的健康。 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着墙，让人害怕，在爱里装伟大。 吕强阿妹第二张专辑 Dear Myself 现在发行， 现在就上吕强阿姆仪的脸书 IG 及官方 YouTube 聆听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今天有大脑地图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我们旁边就是 Monique。 嗨， Monique 呢，在上个段落呢已经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大脑地图，它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线上学习系统。那说到了线上呢，这个段落我们要讲讲这个要如何让孩子们自主学习。大家都应该要知道，自主学习就是你如果是真的自己主动去学习的，那个才会真的留下来，被动的被逼的那些东西都留不下来的。 我觉得应该是家长都希望孩子最终可以做到自主，所以你就可以不用花很多的心思在陪伴的身上。 没错， 但是自主学习其实当然最好是从小开始培养，但如果不是从小，他其实还是有方法的。比如说让孩子真的是亲身体验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像我们课程线上操作，所以我刚刚就讲说 KM 可以自己去输入账号密码。 哦， 因为账号密码其实他们自己的身名字的拼音，所以你就先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做，然后包括他要上什么课，他的顺序要怎么排，这样其实都可以就让他自己去决定就好。你只要确定他30分钟课都有上完，这样他第一个小关卡就结束了。 哦，等于是有主控权。 对， 让自己觉得说，哦，这些东西是在我能力范围之间，我有决定权的。 对， 先有决定权，然后就会觉得，就自己赋予自己能量这样子。 对，那我中间做错的时候，我爸妈不会马上给我就是 不会冲进来骂我， 太可怕了吧？妈妈到底躲在哪？ 对，就是我做错了，然后系统告诉我说，咚，这我做错，好，我再专心听一次，慢慢去了解。当然，老师会适时辅导你，就是这地方做错的时候，你要停下来听，怎么听那个句子，会在课堂上的时候，或是我们通电话的时候，老师再去辅助你做这一块。所以学习的内容是老师负责。但在家里这一块，就是爸妈你要放手让孩子去做错， 真的 就是他崩崩崩崩都去做错没关系，你不要崩两声就冲进去说怎么一直崩，是不专心，这样他会压力很大。 是， 对， 家长只要在30分钟后准备好小点心等小孩就好啦。 你这样说很简单，你妈可能就是做不到。 哦，对， 你可以理解了吧？ 我理解了，请继续。 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就是像刚刚Monique说那个就是那个咚咚咚，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使用大脑地图的话呢，是一个线上的教材，然后它是一个很生动活泼啊，每个都有那个就是 音效嘛， 像在玩游戏一样，对，像玩游戏一样。那当然就是你答对以后会有那个叮咚，然后答错会有嘣的声音，不凶，不可怕，这样就是叮咚跟嘣的声音。可是呢，就是因为Katia有做嘛，然后那个时候 嘣嘣嘣 很常出现这样子。 所以你也是就是， 然后我一 边坐在旁边， 我没有坐在他的旁边，可是因为我们的书桌是一个长条形的，然后只要没有把我书房门关起来，我们其实是互通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听到嘣嘣，然后我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嘣嘣嘣，然后我心里就内心就 OS 说，给小孩你都不会。 那Katia小朋友有不自觉会有点恐慌的转头看向你吗？想说我一直嘣，旁边的人会不会发现我一直嘣？ 没有，他有时。你一直被答错的时候，你当然自己会有挫折嘛。其实我觉得大人小孩都一样， 对， 因为我们都是人，你会觉得我不被肯定，然后会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然后他自己也会， 也是会这样，其实就跟那个小孩是一样的反应， 其实都会有紧张的时候。 对， 但我们希望这个情绪留给学习者自己本身，嗯，就比如说他自己空间里面，嗯，他去整理一下这样的情绪，嗯，他再开始，那他一直做出的系统端本身他的速度就会放慢，嗯，他的题型出现内容就会变简单， 会帮助他， 对，他帮助你，所以电脑已经在帮助你，嗯，让孩子只要很快速把他的玻璃心收起来，嗯，然后再重新试一次，嗯，这个中间的修复速度只要越来越快，他以后学习就会越来越好。 是， 对，因为很多孩子玻璃心都还蛮重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就是Monique，教我们以后，然后第一次我有在卡提亚旁边看，然后之后就是我就完完全就是逼自己眼不见跟耳不见为净，因为 我必须要，你如果要使用大脑地图的话，你要当初为什么会使用，也就是因为我想相信这个系统，对，你必须要相信这个系统，你不能就是一边你用了这个系统你又在那边就是出手干预，那你就是在减低这个系统的效用啊。嗯嗯嗯，所以好，所以这个自主学习很重要的部分是让孩子自己去上网，自己去回答，然后爸妈们呢就退一步吧， 对，就是自己操作，嗯，然后错中学，嗯，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后面就是孩子开始会有一点求知欲，哦，他开始发现我一直做错，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是对的，嗯，这时候我们会请他，就是如果你回家一直蹦蹦蹦做错的时候，你要记下你都错什么，哦，我把那个学习进度学习的部分交给孩子，嗯，其实我这边知道，嗯，但我还是要交给你自己要负责，嗯，所以你要来告诉我说，老师我这边都一直做错，嗯，然后我，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我们再来讨论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然后答案为什么这个，嗯，但比较不像补习班是，哦 A 就是对的，嗯，你就是以后选 A，嗯，但是我要先了解为什么你会，你的头脑里面为什么你会觉得 B 是对的，嗯，我们慢慢调整他那个逻辑，嗯，他那个对英文的语感才会转过来。哦，对， 大部分请家长放手他们真的都会办得到吗？还是那个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们可能要花比如说三个月他才办法放手这样？ 其实如果是老大就是有两个小孩的，嗯，家长基本上都比较愿意放手，因为他开始比较知道怎么带孩子，哦，但如果今天是第一个孩子，嗯，就是老，比如说刚刚生一个孩子，嗯，或者是他目前只有一个小孩的家长，嗯，因为他还在学嘛， 是， 所以这块东西就去抓比较紧， 哦，所以老二比较容易放手， 对， 哦，因为已经有一个孩子的那个 已经开始有个大概也可以知道孩子的个性啊，嗯， 已经知道第一个已经被我弄坏了，第二个我就放手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就是大致上大部分很多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们都会跟，就是还要耐心子跟家长说，我们如果真的希望他学得好，嗯，然后他以后真的终究可以自主学习的话，我们需要做一点点调整，嗯，所以妈妈你们可能要配合我们，嗯，对，适时的放手，然后不要紧张，嗯，他一定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好， 相信他， 对，要对，相信系统，跟重点是相信孩子，对不 对？要相信就是人是有学习能力的， 对，所以其实我发现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中间，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你的学生来跟你问问题的时候，带有非常逻辑性而且条列式，很清楚告诉你说 A B C 我觉得这样子，可是我听到的是这样这样这样，嗯，老师这两边哪边不一样，嗯，他很小，他可能才国小一二年级而已， 什么， 可是他思绪已经很清楚，可以很完整表达他的就是想法，嗯，这东西在自主学习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是是，所以真的我觉得大脑地图他教的不只是英文，他教的是一整套的就是逻辑，然后还有刚刚上个段落讲到那个亲子关系，嗯，还有 培养小孩应该要有的学习态度，就你自己想要学这样子， 嗯，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在于信任，这个信任是其实孩子本身那个信任是他生下来他对这个世界本身是有信任的，他为什么会没有信任，嗯，是因为大人造成他没有信任，所以比较难处理真的就是大人这个部分，嗯，你要怎么样处理到大人这些不安焦虑紧张想要就是跟同事朋友比较的那种心态，然后去逼孩子的那一些东西，你要怎么把它拿开？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对啊。 但我当然，我们都知道家长都真的很忙啦，嗯，要工作，要顾孩子，嗯，所以那个中间时间拿捏，其实我觉得大脑地图都非常喜欢，也非常欢迎家长跟我们讨论。嗯，你们比如说时间很忙，你们可以做到哪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协助你？嗯，这样整个在学习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嗯，然后完整的去就是支持孩子，嗯，哦， 孩子在孩子的位置上，家长就在家长的位置上，然后老师在老师的位置上，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对 对，不要家长在三个位置上，那这样就是就比较难过一点，或者家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是很难过，这两边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嗯，好，所以刚刚说那个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所以如果哎、欸，你想要你今天想想看，哎、欸，我有两个孩子。我要给我的二儿子或二女儿一点机会的话， 不行啊，老大也要救一下好不好？你不要让老大怀着对于语言的愤怒活下去。 为什么弟弟的英文会比我好那么多？ 因为长大之后他发现差距越来越大，他会真的越来越愤怒哎、欸。 真的好，所以呢，今天要很感谢 Monique 来，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大脑地图，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不管是打咨询专线，我们咨询电话是。02251-9986，然后或者呢是大脑地图在台北也有一个实体分校，对不对？ 对，我们在松江路上面，或者上 Facebook 找大脑地图都可以找到我们。 好，然后呢就可以自己去询问啊，然后自己去尝试啊。然后经过这一集就是聊天，你会知道 Monique 是一个很平稳的人。把孩子交给他，就是你放心的。 心， 因为那时候就是做完第一次访问之后，然后我就传讯息给 Monique， 然后 Monique 跟我约好了一个时间，说哦，那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来教学一下，然后那个教学也是有够认真呢。蒙尼克是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就是带我 讲解， 就是带我看看说，哦，那我们大脑地图有什么系统？然后这个是练习听力的部分，然后你看可以做这个，然后好，你现在自己试试看。然后这个是什么？就是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帮助我，而且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 我会非常欢迎家长，就是有身边有小孩，就是你自己有小孩，不管他是小班、中班到可能高中，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想要学英文的，然后你想要了解你现在目前碰到英文，你可能察觉不出来你是用什么方式在学习的，都可以跟我们约时间检测， 是 我可以非常完整带孩子或带就是家长本身去看目前你在学英文，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那从我们角度上面来讲，我们可以怎么协助你是最有效的，再用最有系统的方式协助你， 是的， 再评估适不适合。 然后大脑地图呢，它其实是一个从小朋友很小很小幼儿园的那一种， 对，小班起就可以开始， 就开始。然后那个小班开始的课程，当然就是比较简单的啊，比如说分辨那个音高啊。Which is Katia 现在正在学的， 有必要讲出来吗？ 其实没有分小班只能学什么， 对对 对 对，然后就 都是 分辨音高啊，然后音频啊，然后到。之后的有高中甚至大学程度的，然后那个时候Monique给我示范的时候，因为上一次的访问，然后Monique就说，其实有一些教材部分，甚至连你们自己大脑地图的老师在做师培训练的时候，都是很挫折的这样子。 连老师都要给他挫折，这教材也太难了吧？ 是有挑战， 就是有挑战啊，不是挫折，就是有挑战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不相信，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英文是不错的。然后Monique带我做的话，就说哦，你可以来试试看。 你这个不相信的出发点是从何而来啊？ 出发点在我的多益有965分 哦，就觉得怎么可能？ 对啊，就是怎么可能？然后后来，而且Monique给我做那个也不是多难的东西，好像只是一小段的诗吧，我记得也不是什么最高级程度的东西。可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是你要在那个时间下，然后瞬间选出来这个我，然后就咚，就答错。 你有享受那个咚吗？ 然后我心里就是有一瞬，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 what 的那一种。对，好，所以 会不会你咚的时候，其实某点内心是非常雀跃的， 我是有点开心。其实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台湾大家都很会念故事，故事性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诗词类的东西如果出在考题里面，就是一个大瓜。对，可是我们小孩是很小，他们就在接触，那我一样教你怎么样阅读诗，然后怎么样从他的单字意思，它其实背后还有意思，这个含义你要怎么样去 隐喻跟 隐喻这样认识这样。 这跟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大考的国文也是一样啊，就是其实白话文简单，文言文大家背得很死的话，就是也简单。最难的就是行诗，常常都栽在行诗上面，很可怕的。好，所以今天呢，就很开心又再度见到 Monique， 然后推荐大家大脑地图。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自己没有用过，然后第二次访问的时候是我已经试用过这个系统，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 下一次就发现他现在在进行那个师资培训。 就下一次我自己来受访这样子， 是 你访问 我。 我 是大脑地图， 我是大脑地图的 Michael。大脑地图可以强化你的孩子的记忆力，改善专注力，刺激学习潜能。 谢谢 Michael， 谢谢。 今天要谢谢 Monique， 谢谢， 谢谢。 最美的等待，新世代水系女生 Erica 刘爱丽首播同名主打《天鹅说》。 将勇气献口，表情全部。 创作力爆发新女生，懂得爱自己，还要做更好的自己。Dare to be Erica。 曾用心深刻